的程序呢做一个这个结束，那这样我们的正规26堂的课程就全部告个段落了。好，那在就到抗告审之前呢，同学先翻到三审程序的75页。那刚刚呢整个三审程序讲完了，忘了带各位看这个题目。来，75页里面有一个74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年代呢虽然有点久远，但是也算三审程序里面呢蛮重要蛮有鉴别度的一个考题。那这个题目也算是把三审程序呢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重要条文呢稍微做一个总复习。所以你来看一下74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案例的事实落落长的，原告诉请被告的给付呢货款价金301000元，提出被告呢开立的借据一纸为证，第一审呢未就借据为辩论，就判决被告败诉。那二审法院呢就小谕被告呢对该借据为辩论，那被告也不表示任何意见，所以在言辞辩论终结后呢，发现这个借据的印章跟上诉人申请变更起日书状的印章不符，二审法院就以此为理由呢认为借据呢并非上诉人就是被告呢所书写，所以改判被上诉人也就是原告败诉。听到这边什么意思呢？二审有一个很乌龙的判决啊，本来呢是甲告乙的，比如说甲告乙呢本来是告返还借款100万，好，这返还借款301000元，这题目的事实，一审是判原告甲胜诉，但是上诉到高院之后呢，高院呢却改判了甲败诉。那这题目设计的比较极端一点，改判甲败诉的理由呢非常的乌龙。高院认为说啊，那个借据上面的印章跟这个某乙呢状纸上的印章不一样，所以认为说那个借据的章既然跟当事人状纸的章不一样的话，显然这个借据是假的，所以改判呢原告甲败诉。各位，这个理由真的是很瞎哦！为什么呢？谁规定说借据的章一定要跟状纸的章一样？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章不一样，就认定说借据是假的？所以二审这个理由呢，当然这个某甲就气到跳脚，所以换某甲不服呢，上诉到最高法院。好，那么甲不服呢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一个结果呢，那么甲怎么声明的呢？第一个呢，甲的理由是啊，这个呢被告从到尾对借据的真伪都没有表示意见，所以二审呢居然自己照自由新政认为是借据是假的，显然违背法令，这是他第一个上诉理由。第二个上诉理由呢，二审呢斟酌被告所没有提出的抗辩事实作为判决的理由，也算违背法令。对啊，因为呢被告从到尾都没有抗辩那个章不一样，没有抗辩借据是假的，那被告没有抗辩没有提出的攻防方法，法院怎么可以职权采为判决的基础？所以就用这两个理由呢提起三审上诉。那三审一定是以不合法驳回，因为很显然的这个甲所写的上诉理由呢乱七八糟，它并没有符合具体明确原则嘛。你说这个二审违背法令，你没有明白的讲违背哪一条哪一项，所以你只空泛笼统的写说呢什么违反辩论主义啊，违反自由新政，这个都不算是上诉理由呢具体明确要求。所以果然最高法院就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上诉，驳回的理由就是呢某甲主张违背法令的这个事实呢没有具体明确，只是单纯针对原审取舍证据认定事实呢空泛任意的指责，上诉不合法为理由驳回上诉。好，那么所以这个案件定了，请问你下面5个问题。来，第一小题呢，某甲三审的上诉状是否已经符合具体明确原则，是不是已经算合法表明上诉理由呢？第一小题的考点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呢三审程序前半段里面关于470条呢上诉理由具体明确，在各位书上的47页，忘记了你自己翻47页，470条上诉状的内容具体明确，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314号判例的见解。 是企业自己翻一下，判例很明确的告诉你，指责违背法令要具体明确，所以你要成文法标明法规的名称、条号、项字。如果是成文法以外的实务见解呢，这个呢年度字号内容都要清清楚楚。那么呢，某甲的上诉完全没有具体明确，只有空泛的讲什么违反伦理法则、经验法则、违反自由新政主义等等啊，这些太空泛，并不符合具体明确的要求。这是第一小题，非常简单的考点，你把四七的判例稍微移一下就可以了。好，接着看第二小题。那第二审法院认为借据呢的印章跟状子的印章不一样，所以说认定借据是假的，这样的认定呢是否违背法令？是。第二小让你具体的写违背法令的内容呢，就是违背民事诉讼法222条。222条呢，推论事实呢必须要符合呢论理跟经验法则，所以说呢你不能认为说呢这个状子的章呢跟这个所谓呢借据的章不一样，所以借据一定是假的，这个逻辑上实在是太过奇怪了，严重的背离呢一般人的论理跟经验法则。所以如果是某甲，请你上诉理由只要呢写具体一点，说原判决违反民诉22，这样你就上诉合法的，谁叫你自己乱写一通，不符合具体明确。那第二小题就是改考你，如果换你来写，你怎么写才算具体明确？那你第二小题就明白了，点出这个原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222条第二项，这个呢认定事实推论的过程呢严重背离论理跟经验法则了。好，这是第二小题的部分。紧接着看一下第三小题，那针对被告呢所写的这个借据的真伪，法院有没有自由新政的余地？二跟三是不同问题哦。第三小题问你呢，借据的真伪，被告如果从头都不争执的话，法院有没有自由新政的余地？考的是辩论主义之下自认的一个制度，还有文书章节里面呢关于呢私文书证据力的一个问题啦。那解答的第三点写得很清楚，从这个呢民事诉讼法自认章节来讲，你不争执就已经发生280条你自认的效力，法院就不能做相反认定了。除此之外，附带写到说文书章节里面357条私文书章节写得很清楚，私文书推定为这个真正，除非当事人有争执哦。那从头到尾当事人也都没有争执，所以不管你从私文书章节357的规定，或者是自认章节280的规定，法院都没有自由新政的余地，都要认为该文书为真正。所以呢原二审法院呢直接认定借据是假的，这个、恐怕是抵触了呢现行法规呢相关的一个规范。这是第三小题要考你的，法院并没有自由新政的一个空间。好，那第四小题更简单，证据取舍认定事实，虽然是二审事实审的职权，但如果违背法令呢而取舍认定事实的话，是否绝对不得作为上诉理由呢？那当然不是。这个考点呢就是76页提到的，我们之前在上册证据章节有提的，最高法院79年第一次决议认为呢，你的认定事实如果违背法令、违背论理经验法则的话，仍然算违背法令，可以作为上诉的事由。所以单纯考你去背79年第一次决议，这个违背法令或者违反论理经验法则，也算是呢违反民事诉讼法222条第二项的成文法规定，当然也算所谓违背法令的一个情况，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再来第五小题直接考你，那三审法院直接认为甲的上诉不合法，裁定驳回，这个裁定是否妥当？考点在考什么呢？考点在考同学471条上诉理由强制提出，470条构成121的例外，所以当事人的书状不合程式，你的上诉书状没有具体表明上诉理由，当然算书状不合程式，但这种书状不合程式无庸命补证，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构成121条例外。这是最后第五小题的考点所在。好，那我们就简单的利用了74年呢 律师高考这个题目，把相关的刚刚三审程序讲到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规定呢，就很快的把重点复习到这里。好，那整个二三审程序全部告一段落之后，最后我们请你看一下第四篇抗告程序。抗告程序呢，也是92年民事诉讼法大幅修正的章节，只不过这个单元向来是国家考试的冷门章节啦，考出来的频率不高，但是一旦考出来，拜托吼，分数一定要拿到，因为这个章节的特色就是呢，不考则已，一考永远都是那些万年考古题的真点，它完全没有什么复杂的理论抽象的学说，没有啦，也就是把基本的法条体系架构呢搞清楚之后呢，到时候考出来条文背一背，然后立法理由解释重点写一下就 OK 了，所以这个章节的归冷哦，但是一旦出现分数是很好拿的。来，那看一下什么叫抗告章节呢？顾名思义，抗告是针对裁定的一个救济管道。那同学念法律系应该有个基本常识，我们经常讲裁判呢可以切割成裁定跟判决。那针对判决不服的话，是上诉跟再审救济。这个先前的整个上诉审章节就是在讲这个问题。所以啊，判决的救济方法讲完之后，现在来讲裁定的救济。针对法院所下的裁定，你应该还记得什么事情用裁定啊？裁定就是程序事项，跟实体胜败无关的事项，法院对外所言的意思表示就叫裁定。所以只要是跟诉讼标的胜败诉有理由无关的事项，那些程序进行中各种技术事项的法院对外的意思表示统一都以裁定为之。所以裁定命令补正、裁定停止诉讼程序、裁定驳回的，或者裁定的命令补缴裁判费，这些全部都是用裁定的方式为之，因为都是针对程序技术事项，都不是针对诉讼标的胜败诉的一个判断认定。好，那既然如此的话，你针对法院的裁定不服呢，我们的救济管道就称为抗告。所以抗告审的定义呢，再简单不过，针对法院的裁定呢，声明不服的方式，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章节所称的抗告制度。好了，那名词定义看完之后，各位哦，将来你念这个章节，拜托你用最快的速度，很快的把重点瞄过就好，千万不要傻傻的看什么逐条示意哦。这个书上抗告章节会写的二三十页，那纯粹是因为法条的逐条示意，但是你念书不需要做这么仔细的地毯式的一个研读了，大部分都是法条技术性的翻译，你自己的中国字看懂的话绝对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课堂上直接带你切入重点。来，抗告的第一个重点呢，各位看一下第二页483条的规定，有些裁定是不能抗告的。来，所以呢，国家考试的第一个重点针对抗告审来讲，就是不得抗告的裁定。那平心而论啊，将来要考的话，选择题考的几率比实例题高，因为抗告审呢很少真点可以完整的考一个实例题，没有这么重要，占的分数没那么多啦。但是考选择题叫你背条文呢，基本观念倒是频率比较高。所以第一个重点就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裁定都可以抗告，这是民事诉讼法很基本的游戏规则。为什么呢？考申论题你要把立法理由写下，因为呢，我们立法者说啊，裁定既然是呢无关痛痒的事件，也就是我们刚讲的裁定呢不是针对诉讼标的胜败诉有理由的认定，所以呢立法者就说啊，这些跟胜败诉无关的东西哦，芝麻绿豆大的这些小事，如果动不动就让你可以抗告向上级法院申请不服的话，一定会浪费司法资源研制诉讼。所以我们立法者的核心想法是， 裁定尽量不要让你抗告，反而现在游戏规则是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速审速结，反倒是多数的裁定不准你抗告，法院裁下去就定了，你也没什么救济途径了。所以第一个重点，你对照一下书本跟法条，哪些裁定叫不得抗告呢？92年修正的一个重点。来啊，同学对照一下法条就好了，483条、484条，一直到485条。来，483，你看一下，程序进行中所为的裁定，除别有规定之外，不得抗告。那什么叫程序进行中所为的裁定呢？各位，你看一下书上的第2页。举例说明呢，民诉198-201、民诉270，还有呢民诉249条第一项，那例外可以抗告的第3页，这边呢提到一大堆，给同学拜托你哦，不要叫没有人叫你去背这个东西，你不要呆呆到真的去背这些东西哦，没有必要。我们考试的时候很人性化，他不会考你细部条文，他顶多把法条抄一遍，所以你选择题的选项很好选。诉讼程序进行中的裁定呢，原则上均不得抗告，你只要记法条就好。那什么叫别有规定呢？这完全是立法政策，所以第3页帮你整理，下面这些的裁定就是例外的，所谓别有规定例外可以抗告的，除了这个例外别有规定的15种情形之外，其他程序中的裁定通通不准你抗告。那例外的情形不用背啊，这个瞄一下印象就好了，反正考出来绝对不会有那么无聊哦，叫你死背整部民诉法有哪15个条文例外的规定程序进行中的裁定可以看到，不会这么要求哦，所以你放心啦哦，你只要大概了解原则就好，大部分诉讼程序进行的裁定都不准看到，只有例外第3页所规定这17种情形的例外可以看到。那这就是呢483，第一种不得抗告的裁定。第二种不得抗告的裁定在484，不得上诉最高法院的事件，二审的裁定不得抗告，很好懂啊，案件本身诉讼标的都不能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与诉讼标的相牵连的程序事项当然更不准你呢抗告到最高法院，这是为了避免轻重失衡，很简单的逻辑，主角那个诉讼标的胜败诉的判断都不能到最高法院的，旁边那些配角枝微末节的程序裁定当然更不准你抗告到最高法院。所以第二种不得抗告到最高法院的事件，484条，不得上诉3审事件。在第3个条文485呢，受命或受托法官的裁定也不能抗告。什么叫受命或受托法官呢？最常见就是准备程序，这个条的逻辑很多同学看不懂，翻译一下就知道了。裁定哦，各位有个基本观念，民事事件都一样，这外面的老百姓不懂没关系，各位念法律这个常识拜托有一下，各位什么常识啊，你晓得民事跟刑案都一样，除非是一些例外的案件，像什么简易事件、小额事件，除非是这种例外的事件，否则90%以上的民事事件都是合议审判，都是3个法官组成合议庭评议共同来审理。既然如此的话，只有合议庭呢做出来的裁定呢才符合所谓呢3个法官合议评议的精神，这个裁定如有不符呢才能加以抗告。所以立法者说呢，原则上受命或受托法官呢个人所谓的裁定不得抗告，理由就是啊，受命跟受托法官呢你可以独立裁定，不用进行合议程序的，一定是在准备程序，准备程序中关于一些呢很简单无关痛痒的技术事项，为了准备程序的便利所做的裁定。那这些裁定的共通特色就是 没有经过评议，所以一定是一些呢比较琐碎的技术事项，讲白点无关痛痒了。既然是无关痛痒的技术事项，何必浪费时间让你可以看到呢？所以第三种不得看到的裁定，485条第一项直接告诉你，受命或受托法官的裁定不得看到。好，这就是抗告审的第一个重点的三种不得抗告的裁定，你稍微背一下，顺便把立法理由我们刚刚口述的内容呢稍微的记下。好，紧接着第二个考点就是呢，被学者批评的92年新法的制度，啊，平心而论真的是很奇怪。这同学去看那个期刊论文呢，92年新法刚修完的时候，一堆的学者呢文章上都写得很酸，他们都写说呢，实在是殊难想象立法理由何在。确实啊，我个人也觉得真的是殊难想象，不过既然法条这样定了，同学还是得好好的发挥一下想象力，稍微记一下92年484跟485的破天荒的增设所谓不得抗告的裁定呢，但是呢却可以呢提出异议。严格讲还有486，来什么意思呢？各位随便看484条第一项就好了。来，484刚念过，不得上诉三审的事件，二审的裁定通通不得抗告，但下列这四种裁定得向原法院提出异议。不能抗告的裁定，本来想说不让你救济就是速审速决，没想到不得抗告却增设可以提出异议。同样的，你看一下485，受命法官个人在准备程序的裁定不得抗告，但是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哇，好奇怪哦，什么叫不得抗告可以提出异议？翻译一下同学就知道为什么学者要写文章骂了。啊，确实是很怪的制度。抗告跟异议的相同点叫做都是救济手段，我不准你抗告却准你异议，所以实质上还是赋予你救济的途径，实质上还是会延宕诉讼，这就是被骂的原因。你要彻底的落实呢，避免延宕诉讼浪费司法资源，那你就应该说不准抗告就不准抗告了，不应该再给你其他救济管道。结果立法者很畸形，你说呢，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呢延宕诉讼，所以不准你抗告，但是我们给你异议的救济途径，所以实质上你还是有一个提出异议的救济管道，你实质上还是会浪费司法资源延宕诉讼。所以被学者批评说这样的一个新法规定真是不知所以然哦，不晓得为什么呢禁止你抗告却增设异议的制度。但是立法者自己有一套理论自圆其说，他怎么讲的？同学啊，异议跟抗告最大不同点是，抗告是向上级法院为之，异议是向原法院为之，停留在同一个省级原法院为之。所以立法者说呢，向原法院为之，一方面是兼顾当事人的救济权，二方面呢，向原法院为之也可以避免增加上级法院的负担，产生延宕诉讼。这理由似是而非哦，他的意思是你向原法院去救济，卷宗不用在那边送来送去的，比较有效率，比较可以掌握时间，卷宗就在原法院原法官手上，你向原单位申明异议，原单位自己合议庭来评议一下，看看原本的裁定有没有问题，自己马上可以做成处分，可以避免呢移送到上级法院审理呢所造成的程序繁累跟上级法院的负担。所以立法者说呢，不准抗告增设异议，理由在这边，他自己觉得这个制度很完美，又可以兼顾当事人的救济权，又可以避免呢过度的延宕诉讼。 但其实学者不以为然啊，你向原法院为之呢，基本上还是会浪费司法资源，快也没快个几天，何不干脆贯彻立法意志，绝对禁止你救济，岂不是都没事吗？那骂归骂哦，现行法就这么畸形，增设了一个不得抗告却可以向原法院合议庭呢声明异议的一个怪异制度，怪归怪哦，你还是得接受，这是现行法很奇怪的一个法律制度所在。好，这是呢抗告章节第二个重点所在，92年新法的内容呢，增设所谓不得抗告的裁定，得向原法院呢提出异议，这样奇怪的一个救济手段。好，第二个解释论特色看完之后呢，来，那请接着呢同学往后翻。书上的第二页到第八页都是针对483到485逐条释义，这个同学呢稍微来看一下就可以了，都是很简单的技术规定啊。那紧接着你翻到第十一页，来第十页呢看一下第四个大标题抗告的要件，这很快来看一下就好，你要合法的抗告，第一个要件当然没有丧失抗告权啊，那抗告权你要不丧失，第一个你要没有舍弃抗告权，第二个你要没有超过10天的抗告期间，这同学自己看一下就好。92年修正后的487条的规定呢，统一把抗告期间定为10天，这个只有选择题会考你，条文背一下就好。抗告呢，你要在收到裁定的10天之内呢，来加以提出。那你要没有舍弃抗告权，没有撤回抗告，因为舍弃抗告权跟撤回抗告的结果，都会让你丧失独立的抗告权限，所以这些呢，通通呢都不能做，你的抗告权才不会丧失啊。再来第二个要件，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诉状程式，这里自己看一下488条，诉讼行为要事性的原则，抗告也要写抗告状，抗告状也有固定的格式，那你诉状不合程式的话，回归121条呢，命你补正，不补正才是程序不合法驳回。第三个要件呢，抗告呢必须要缴纳裁判费，这是理所当然的，同学看一下就可以。第四个要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这也是理所当然的，488条规定，这些都是技术性的规范，同学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紧接着你看一下15页，来第三个重点来了，抗告的审理原则跟抗告的一个裁判。来，第五个标题比较简单，自己看一下，抗告的审理原则495(1)准用呢二审程序，抗告审大部分的条文都准用上诉审，因为本质都是救济程序，所以性质相类似的条文直接准用就好了，不用重复规定。既然是准用二三审程序，所以游戏规则都一样，如果你是抗告到高院二审，当然可以调查新事实证据，啊，如果你是再抗告到最高法院三审的话，最高法院是法律审，不能斟酌新事实证据，游戏规则完全跟二三审程序一模一样，这都是直接准用的，同学稍微看一下就好了。重点是在第六个标题，第六个标题呢，抗告法院的一个裁判。来，第六个标题呢，文字的说明呢，落落长的一大堆，这个在讲什么呢？来，所谓抗告审的裁判呢，法条的依据呢，490条以下。那其实呢，这个重点你听一下就好了。非常简单，它的考点就是强调抗告跟上诉的一个不同点。来，抗告跟上诉的不同点呢，一个关键的条文490条，各位你自己看490，那书上的3页就不用翻了，因为3页的逐条释义我们课堂上2-3句话就搞定了。 490条凸显的重点只有一个，你对判决不服要上诉到高院最高法院的话，原法官不能自行废弃变更判决，因为判决的基数力比较强，法官就算发现自己判错了，他也不能自己改哦，只能把卷宗捆一捆送到高院去，只有上级法院能够审理废弃变更。但是裁定的抗告不一样，490说抗告本身就是要求诉讼经济速审速决，裁定本身就是跟诉讼标的胜败无关的技术事项，既然是跟胜败无关的技术事项，你干嘛非得坚持由上级法院审不可能？所以490就破天荒的讲，如果原法官自己认为自己的裁定不妥当的话，他是可以自己呢就废弃变更你的裁定，就不用把案件移送到上级法院的。透过这样制度的设计，比较能够收迅速便捷的效用。那实务上确实很多法官呢都勇于认错哦，有些裁定你看到他就自己改。最典型的就是呢程序合法要件的抗告，比如说他裁定命你补缴10万块的裁判费，你说法官你算错了，我自己算只有9万，你怎么裁定10万？这你跟他抗告，他会叫法助重算一遍，如果真的算错的话，他自己就打电话跟你讲他算错了，直接就更正裁定给你的，也不用送到上级法院去了。这就是490条的效用，针对这个裁定的抗告呢，原法院原法官自己认为有理由者，自己随时可以撤销变更原裁定，这是第三个重点，跟上诉很不一样的地方。490条规定。好，490条看完之后，紧接着看到18页第7个标题，抗告的效力，这大概是抗告审国家考试最常考的。491条。来，491条呢，这个呢所有的补习班用书跟教科书都叫同学背一个口诀，在各位书上逐条示意，18页以下到20页啊，一样啦，这3页你也不用每一页看哦，这都是呢很机械的逐条示意，抓重点就好，翻一下你的小六法，重点直接注意在旁边。来，491的第一项特别打一个星号，抗告除另有规定外无停止执行的效力。来，口诀怎么背呢？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效力，这拜托考出来，在考卷上就是写这个文言文哦，非常重要的原则，抗告不停止原裁定的一个效力。所以你抗告归你抗告，但是原裁定的效力持续发生。各位，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拜托你稍微有尝试哦，譬如说我们刚讲的裁判费，法官真的算错了，你的裁判费你自己算缴9万块就好，结果法院给你裁定说你要缴10万，各位拜托哦，你将来当律师呢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前阵子的各位法律伦理可能会考出来哦，前阵子有一个蛮有名的律师被惩戒，惩戒的理由就是呢太大牌了，太久没有念法律了，很基本的原则都忘记，忘记什么呢？他那个公共工程的案件的标的很大，法院裁定叫他缴的600万的裁判费，他跟当事人讲，我们算一算，裁判费缴580万就好，所以他认为法院那个裁定600万有问题，他抗告。好，你是可以抗告没错，但491说抗告不停止原裁定效力，所以正确做法是，拜托你摸摸鼻子先缴600万，裁定讲说命你3天内补缴裁判费，你就乖乖的3天内补缴600万，那你觉得他算错你去抗告，最后如果抗告有理由的话，法院会退还你多缴20万，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自己呢先装懂哦，就直接呢600万不缴，以你算的正确580去缴，或者说呢先不缴，等抗告的结果出来再缴，不行哦，原裁定叫你3天内补缴， 你就是乖乖三天内先缴600万，即便你认为他算错，正确做法是先缴完事后再退费，不要自己在那边呢说呢他算错了我不用缴，等你抗告结果下来我再缴，没这回事。所以那个案件呢，法院看你三天没有缴钱就直接起诉不合法的裁定驳回了，那你在那边跳脚说啊我有对裁判可以抗告啊，法院就顶你一句，自己翻491第一项，抗告不停止原裁定效力。所以这个基本的游戏规则请同学一定要切记，491条规定。好，这是呢抗告审的第四个重点。紧接着呢书本再往后翻，来第二章20-2以下再抗告的制度。来，抗告呢它的概念就像上诉二审一样，针对地院的裁定不服抗告到高院，那同样的高院的裁定不服你也可以再抗告到最高法院，所以再抗告就类似上诉最高法院的制度，反正裁定的救济跟判决一样，三级三审制。地院的裁定呢你可以向高院最高法院声明不服，那向高院声明不服就叫抗告，高院的裁定你还不满意还有一次向最高法院救济的机会，那这个就称为再抗告。所以我们书上的20-1以下就是再抗告的章节。好，再抗告的重点就单纯很多了，既然是向最高法院为之的话呢，那首先呢你来看一下486条。来，第一个登场重点，各位书上第二页486条92年非常重要的修正，再抗告既然是向最高法院为之的话，所以要贯彻法律审的精神。来，什么样基本原则呢？看一下92年修正后的486条呢，第二项的，好抱歉，486条呢，这个呢，第四项的一个规定。你看一下修正后486条第四项怎么讲的？抗告法院的裁定再为抗告者呢，仅得以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为理由呢来提起再抗告。所以这是为了贯彻法律审的基本精神，你只能以呢适用法规呢显有错误为理由呢再抗告到最高法院去。同学啊，虽然只有486第四项这样写，但是拜托你注记一下，来，真正的考点反而是下面这句话，为了贯彻法律审的精神，486虽然只有第四项讲说要以适用法规显有错为理由才能向最高法院再抗告，可是你不要忘了有495(1)的规定。来，495(1)告诉你呢，抗告除本篇另有规定之外，准用第三篇第一章的规定，也就是准用呢二审程序的规定。抗告到高院呢，准用呢第三篇第一章呢上诉二审的规定。那495(1)第二项说，436(2)第一项向最高法院抗告，486第四项向最高法院再抗告，准用第三篇第二章的规定。所以依照呢490条之一第二项的规定，准用三审程序，所以你再抗告到最高法院还是有三审程序一般原则适用。所以拜托你举一反三，如果题目考你再抗告到最高法院要不要律师强制代理的，要，495(1)第二项准用466(1)。再来考你 再抗告到最高法院能不能飞越再抗告，那么呢针对呢一审的裁定适用法规没有错误，直接再抗告到最高法院可以，495之一第二项准用466之四，同样的495之一第二项准用471条，准用的结果是再抗告未表明理由者，法院无庸命补证，直接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所以你不要说条文没有规定就不会写哦，没有规定的一般游戏规则呢，还是准用到三审一般的程序规范。这就是呢再抗告的第一个重点，贯彻法律审的精神。所以呢这个法律审的基本原则呢都是准用刚刚三审程序的规定，并不是只有486第四项而已，那其他没有规定的还是有一般原则的一个适用。好，这就是呢486第四项的一个规范。好，那么这个第四项呢解释论上有一个特色，来什么样的特色呢？各位啊，这个呢486呢很重要的是98年大修一次，如果你的小六法新旧条对照的话呢，那你看一下，没有的话你直接把重点注记在486旁边，因为这个东西你注意在第四项旁边蛮重要的考点。什么考点啊？98年之所以要修，就是呢旧法的规定是啊，你再抗告到最高法院，除了要适用法规写有错误之外呢，还要经过原法院，就是二审法院的许可。所以本来旧法的规定，他认为呢，其实旧法规定比较有道理啊。怎么说呢？旧法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尽量不要让你抗告。我们刚刚就讲过了，立法者原始的想法是裁定都是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尽量不要浪费司法资源延宕诉讼让你抗告半天，所以整个解释应该朝向尽量限缩你抗告救济的方向去做。所以旧法的规定是啊，你要再抗告到最高法院，除了要以适用法规行有错误之外，你还要经过法院的许可，所以是采取所谓许可再抗告的一个制度。但是这一次新法删掉经过原法院许可的规定，所以变成反而要件比较松，只要你是适用法规行有错误就可以再抗告，不需要经过法院的一个许可。这就是呢98年为什么要修正486条第四项的这个背景，同学稍微注意一下，知道了这个修法的一个特色跟背景所在就可以了。好，这是呢在抗告章节第一个重点，贯彻法律审的精神，你把486第四项跟495之一准用的规定呢稍微的了解一下就 OK 了。来，紧接着第二个重点也是最后的一个考点呢，这考点同学看一下486条的第二项，各位，这个第二项呢也是呢新法修正的一个重头戏。它怎么讲呢？抗告法院的裁定是以抗告不合法而驳回者，不得再抗告，仅得向原法院提出异议。什么意思啊？很好懂，立法理由就是要减轻最高法院的负担，所以特别有一个限缩再抗告的事由。那么立法者就说，如果你高院是以你的抗告不合法加以驳回，如果你的抗告是以程序不合法被驳回的话，不能够再抗告。立法理由非常简单，你抗告会搞到程序不合法，那通常代表说呢当事人有延滞诉讼的一个嫌疑。哎，怎么说啊？抗告会不合法，一定是你程序合法要件欠缺。譬如说什么呢？ 逾越抗告期间，拖到第十五天才抗告，或者抗告没有缴费，叫你缴钱你都打死不缴，或者什么抗告书状不合程式，反正你一定是鸡毛蒜皮的程序合法要件没有被遵守被打枪。所以立法者就说了，啊，你连抗告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搞到程序不合法被驳回，显见当事人呢并没有声明不符的争议，而且呢你抗告不合法被裁定驳回呢，原法院不合法的认定呢遭上级法院废弃的几率微乎其微。理由很简单啦，你会搞到不合法被驳回，那个不合法的事由一定是显而易见，所以让你再抗告一点意义都没有，翻盘机会也不大。譬如说不合法是逾越抗告期间，哎，有没有逾越十天，这个任何人看都差不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可能说高院的法官认为你逾越十天，最高法院认为你没有逾越十天，不太可能啦。同样的逻辑也是，你的不合法事由如果是没有缴费，没有缴钱就没有缴钱，任何人看都是一样，不会说换一个法官看没有缴钱看成有缴钱哦，不可能。所以不合法的事由被驳回，赋予你再抗告救济的机会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不合法通常是显而易见的瑕疵，任何人呢都是呢清清楚楚可以判断的，再让你有一次救济翻盘的机会并不大，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直接486第二项就讲，你的抗告是不合法被驳回的，针对这不合法驳回的裁定不能够再为抗告，最多向原法院声明异议，如此而已。这是呢不得再抗告到最高法院的一个特殊规定，486条第二项，那同学稍微了解一下。所以现在能够再抗告到最高法院的只有呢抗告无理由，实体无理由认定的时候呢才能够做再抗告的动作。好，这就是呢再抗告审级两个重点。那最后收尾，同学看一下第五页74年司法官这个考题。来，你看一下这个题目呢，观念清楚的话可以板上体系表对一下标准的送分题。甲诉请乙给付价金30万，借款5万元，一审判甲胜诉，被告不服上诉到高院，一审认为被告的上诉逾越20天的上诉期间，上诉不合法，裁定驳回上诉。所以一审做成一个裁定叫上诉不合法驳回上诉的裁定，针对一审这个裁定呢，当事人不服抗告到高院，高院又说你的抗告超过10天的期间，抗告不合法驳回你的抗告，所以这个当事人很衰哦，上诉不合法逾期被驳回了，抗告人家要说你抗告逾期，他 always 都在迟到都在逾期哦，所以呢逾期被驳回之后呢，当事人你又向最高法院再抗告，并提出事实证据证明抗告并没有超过10天期间，来回答下面两个问题。第一小题，请问你高院以呢抗告不合法驳回抗告的裁定，当事人得否再抗告？不可以哦，法条照抄一遍486第二项，针对二审的不合法为理由驳回抗告的裁定呢，不得再抗告。理由刚刚讲过了，你自己稍微写一下就好。第二小题更简单，啊，你要再抗告到最高法院，主张有新事实证据证明你的抗告没有逾期，法院得否斟酌新事证？不行，考点刚好是黑板上第一个争点，495之一第二项准用三审规定，准用的结果三审是法律审，不得提出新事证，所以你向最高法院说你有新事证证明你的抗告没有逾期，那个也没有用啦。这就是第二小题的部分，再抗告到最高法院不可以提出新事实跟新证据。各位请你加上第三小题，既然要复习就灵活一点。各位啊，再抗告到最高法院不得提新事实证据，所以你这个案子在高院就定了，高院认为你上诉不合法，裁定驳回你的上诉跟抗告，高院这个不合法的认为你程序不合法的裁定就此尘埃落定。但是如果今天加上第三小题问你， 针对高院的这个确定的裁定，当事人还有没有救济的管道？有，这时候你的救济管道是507准再审。有新事实跟新证据的话呢，那么基本上你可以呢507条的对这个裁定申请准再审，因为再审事由里面496第一项第13款就是发现新事实新证据可以申请对原裁判再审，所以虽然你不得再抗告到最高法院，但是呢山不转路转哦，你真的要救济，真的像你讲你有新事实新证据证明你没有逾期，证明你抗告是合法的话，你应该针对高院那个驳回抗告的裁定申请再审，主张496第一项第13款发现新事实新证据申请再审，所以还是有救，但是这个救法不是再抗告，而是另起炉灶改用再审的方式加以救济，这是呢请你增设第三小题活学活用，串联这些呢民事诉讼法上相关的一些条文跟制度所在。好，这是我们进入74年司法官的简单的把刚刚再抗告章节的相关的重点呢就跟同学介绍这边。好，那整个抗告审的重点呢，也就把我们最后呢这40分钟所讲的这些概念呢将来考前很快的拿出来复习一下就 OK 了。那么整个呢我们正规26堂的课程呢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剩下后面这些没讲到的推测各位的先前那个放录影带好专题讲座应该啊推测都有看过了，那没有看过同学呢可能要麻烦你自己呢稍微自修一下，把我们书本相关的内容呢自己稍微的研读一下，那我们这16堂正规课的时间呢就到这边全部告一段落，那祝同学呢今年或明年的考试呢都能顺利，尽量不要有明年的哦，今年就把它考上了哦。好，那我们的课程就进行到这里。